间三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您爱喝乳酸菌饮料吗？您了解乳酸菌饮料吗？乳酸菌里到底添加了哪些益生菌，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前段时间，几位食品营养方面的专家调查了市面上各品牌的乳酸菌饮料，提醒消费者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想要给肠胃添活力，想要减肥瘦身，依靠乳酸菌饮料到底行不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揭秘乳酸菌饮料。 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转圈，右转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您去超市，这冷冻柜台前经常能看到，今天我们要说的主角就是乳酸菌饮料。科学研究发现啊，说益生菌有助于平衡肠道菌群，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便秘呀、消化不良这些问题。那在很多人看来啊，乳酸菌饮料是补充益生菌的好途径，而且口味也不错。但是前段时间，有几位食品营养方面的专家就调查了市面上各品牌的乳酸菌饮料，发现乳酸菌饮料行业存在一些问题，是消费者需要了解的。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带着大家揭秘乳酸菌饮料。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硕士赵建京，欢迎建京，你好。 大家好， 首先呢，请建京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说乳酸菌饮料，大家之所以认为它健康，认为它好，是因为它里面含了益生菌。那到底什么是益生菌？这益生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就是我们看到的乳酸菌呢，其实它是属于益生菌其中的某一些类别，就是它是包含在这个益生菌里面的。那么益生菌呢，我们大多数人然后从它的名字上然后就能感觉到啊，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是吧？ 因为有个益字嘛，就是好处的益。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一些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就是益生菌呢，然后它主要是对咱们的消化系统，就是天然在咱们肠道中就存在的一些有益的微生物。咱们肠道的这个环境呢，它就是靠着一个我们说比较 较平衡的一种微生物的一个环境，然后去帮助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消化吸收这样的功能。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如果说你这个肠道菌群失调了，那么有可能就会拉肚子 或者是便秘， 对，就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呢，它其实呢，益生菌它是咱们身体里面本身就有的，益生菌它包含的种类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现在咱们用于就是我们已经就是研究的比较彻底，或者说已经明确，哎，它是哪个菌株，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到底对我们身体好不好，然后也就是几十种吧。那到了咱们国家，按照咱们国家规定，就是可以用于食品的这益生菌呢，总共是有八大类，然后总共是29种。 其实这是一个大的家族，那我们现在对于其中的一些个体本身能够透彻了解，明确知道它有什么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必须要明确了这个益生菌，然后它真的是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然后我们才会说允许它加到食品里面去，对不对？而且要那个确保它不会说对我们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也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说本来我们的肠道当中自身就带有很多的益生菌，而且呢它是一个菌群应该是一个系统，那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系统，你人为的去摄取或者是额外的去添加，反而会破坏整个我们的这个菌群的系统。 我也是刚刚看到的有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他就说这个益生菌如果对于一个健康的，就是这个人身体很健康，他的肠道它那个消化系统很好，那你额外的再去摄入这些益生菌到底有没有帮助呢？这个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说放大了去看益生菌的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平时说的这个乳酸菌饮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一块儿，然后益生菌，然后如果说想要它达到我们说的那些对健康的益处哈，现在应用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在制作药品。 哎，刚才我们说的是食品，这乳酸菌饮料是属于可以把益生菌加进去的食品类。 对，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块是用在药品当中的。 对，药品我们看到有那个，尤其是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就是小的时候，然后医生然后比如说拉肚子了，就是医生在给他开这个药的时候，然后就一般会给他开一些这种我们说的一些益生菌的一些制剂，然后说你给孩子吃一点这个，你会发现吃了之后孩子确实可能就一两天你就觉得不拉肚子了。 比如说什么妈咪爱啊之类的， 对对对， 是很多妈妈特别熟悉的。其实它里面就是有一些益生菌是帮助调节孩子肠胃的。但是刚才建宁说的是孩子有症状，比如说他拉肚子是吧，有症状的情况下给他吃能够有针对性的去调理。那如果没有症状，单纯的不好好吃饭呢，可以？ 对，没有症状的话，那就是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说可以用于食品的这个菌种的这些规定哈，就是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咱们国家有规定。那么同时呢，咱们国家对于说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这个菌种也是有规定的。这个跟成年人的或者普通食品的推荐还是有区别的。现在呢是有5种可以，而且呢它不仅规定了它的这个菌种的中文名称，还有它那个拉丁学的那个学名，还规定了具体的菌株。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到益生菌很笼统，其实真正说益生菌它哪一种，然后哪一种属里面哪一种菌株然后能够起到作用，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的。就是要具体到那个菌株，然后可能才能明确说它到底有没有用。 就比如说我们说亚洲人亚洲人当中呢到底是中国人韩国人，具体到比如说中国的是北京的还是北京具体哪个区县的，然后具体哪个个体是吧。 对， 咱们要把它有针对性的去把这个给摘出来，而不是笼统的这么一说。 是的。 那目前呢我们常见的添加到咱们的乳酸菌饮料当中的益生菌主要包括哪些，为什么在市面上我们往往看到它特别强调活性乳酸菌饮料，这活性为什么单独要强调这两个字呢？ 首先说那个就是咱们国家规定的，或者说咱们常用的哈，我们常常见到的买到一个食品，然后你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因为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呢，就是如果你用了这个益生菌，你必须要把它的名称给标注上，就是它叫什么名字，你该标注上， 这是对厂家的要求， 对 吧？ 然后所以我们消费者就可以看到哈，看到在这个上面标注了什么什么，那么我们常常看到的就包括像双歧杆菌，然后乳杆菌，就可能再细分说有植物乳杆菌， 是吧？嗯，还有一些那个链球菌素的， 嗯， 还有就是嗜酸的乳杆菌这一类的， 嗯，总之就是很抽象的一些学名，但它们都属于益生菌当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国家允许添加的， 嗯， 但它具体的作用呢，就是调节肠胃菌群吗？ 我们一般如果从科学研究上来讲，你要说这个菌有什么样的作用，那它必须是经过我们说的那个一些体外的动物的甚至人体的实验，然后去明确的。 嗯， 那但是你要是真的想明确的话，一般我们就是把那个菌株然后找出来，然后看一下多大的量，然后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嗯， 就是你不能笼统的然后就是去那个研究，是不是？ 嗯， 但是你现在就是从这个商品上来看，你只能看到它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总属的名称。 嗯， 其实你就是现在我们国家并没有要求说它要把菌株标出来。 嗯，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它到底用的是哪个菌株。 嗯， 是不是？尤其是有些商家，然后他经常会说用了某某什么，就是那个名字，然后说的特别的， 反正是消费者很少听到的。 对对对，或者他就是人为的去给他那个定义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就叫 A 菌，那个叫 B 菌，那个 C 菌。 嗯 啊，然后你一听，哎呦，这个好像很新奇。那按照咱们国家规定呢，如果说他用想采用就是咱们现在就是不在这个名单之列的这些菌种的话，那他必须要去那个提交相应的一些研究材料， 要申报。 对，要申报。哦，然后要经过就是审批之后才行。那么我们可能很多人不会留意，在它的右上角一般会有两个小字是 TM。 这个 TM 是什么意思？ TM 就是它正在申请就是注册商标。 哦， 就是已经受理了但是还没有注册下来。 哦，是一个商标。 对， 而且是正在受理的商标。 对，就是其实是他给他取的一个名字，所以咱们千万不要说哦看到这个就以为就是这个东西呢，是不是？ 哦， 容易被误导。 嗯，那除了跟 TM 相对的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标志 啊？就如果说看到那个右上角它有一个那个 R 小圈的那个标， 嗯， 然后说明它就是已经注册下来了，也是一个商标。 嗯，所以还得会看商标，是吧？ 对，就是有时候容易会被这些商标名称然后会被误导。 但是我们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一个商家强调的一个词儿叫活性，但又该怎么理解这个活性呢？ 啊，活性是这样的，活性呢就是说明这个菌是活的。 嗯， 活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摄入进去，然后它能够在你体内活动， 它得工作是吧？ 对，它得工作，然后得参与到你这个菌群的这个我们说菌群的这个建设里面去，是不是？ 嗯， 然后得去跟那个有害的那些微生物然后去平衡，对不对？嗯，那么活性怎么去理解呢？就是现在咱们在商品上，然后或者说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它规定的就是出厂的时候，一般就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单位叫那个 CFU 每毫升。 嗯， 这个单位呢，其实就是说出厂的时候每一毫升， 嗯， 然后这个产品里面它应该有多少活的菌。 嗯， 一定要强调，就是， 出厂的时候有多少活的菌。 对， 嗯， 对，不是说哎呀，我去看一下它总共里面有多少活的死的都包括在里面，其实不是的，这个地方专指活的，也就是说它是有活性的，活着的。但是你看咱们国家的标准，就是对于销售的过程中，然后或者说你消费者拿到这个，然后它到底还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呢？没有说明。 嗯， 就是这个我们也很难去衡量它。为什么说一定要求有活性？是因为，我们这种我们叫做经口摄入的这种益生菌，比如说我这里面有十，就比如说按照有的那个产品说，我这一百毫升有300亿个， 嗯， 那300亿个，然后你吃进去了，首先要经过你的胃，是吧？那么在一个强酸的环境下，有些可能就被杀死了 啊， 然后再经过你的那个肠道，然后胆汁儿，然后它是强碱性的，可能又一部分被杀死了， 又牺牲了一大片。 对，然后到你真正到你肠道能起作用的，这才是有意义的。 哦， 所以就是好像必须有一个大的基数，然后才能保证能够就是有一些能够达到那个起作用的那个量到达咱们肠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求有这个活性。 但是目前我们国家要求的标准是出厂的时候你这个活性乳酸菌里面有多少量，但出厂之后还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运输环节啊，在超市的这种摆放环节呀，甚至包括消费者买回家以后你的储藏，你是怎么来存它的，这都有关系，是吧？ 对，因为这个益生菌然后它对于它的生长条件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嘛，所以咱们看到一些活菌型的它都会说你要在 二到一般咱们国标里面要求是二到十度去储存， 嗯， 然后在这样一个低温下，然后能保持它的活性。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它就可能在储存的过程中就已经死掉了。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很想知道，到底我喝的时候这个里面还有多少在活的， 不知道， 你只能说拿你那个样品去做实验， 嗯， 去培养， 嗯， 然后最后看看。 所以这个也是对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件基本上一个费时又费力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希望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让大家至少明白为什么商家要强调活性，我们又该如何客观的来看待这个活性。 嗯， 这是刚才说到这个活性乳酸菌哈，特别强调活性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几位咱们食品方面的一些专家做的一个市场调查，还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记者也调查发现说，现在乳酸菌饮料常用的菌种呢，比如说刚才我们也其实谈到了一些哈，像什么干酪乳杆菌啊，还有副干酪乳杆菌啊等等。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乳酸菌饮料它是添加的菌种越多越好吗？ 这样还是回到原始的那个问题上， 嗯， 就是这个菌种到底好不好，还是要看它到底是哪个菌株，是吧， 嗯， 那不同的菌株呢，然后可能它的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仅仅是去看它的名字，就是菌添加的菌种越多， 嗯， 也不见得说是越好。 嗯， 那有的产品可能就加一种，有的可能就是混合的。 嗯， 所以还得看它，就是比如说它的一个共生的状态，它就是我们说他们配合的怎么样，是不是？ 还得协同作战，是吧？ 对对对，然后看一下它最终就是最终产生一个什么效果，但是我们从包装上也感觉不到，然后也没有就是说，因为一般普通的这个食品。嗯，可能因为它不是保健食品嘛，所以它也没有经过相应的那些，就是我们说功能的一些评价。 嗯， 也许这个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很模糊的问题。 嗯，那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从超市买一个这个成年人，就是说不分年龄群的这种乳酸菌饮料，再买一个特别专门写到的，比如说是儿童乳酸菌饮料，我们如果拿来做对比，它的配料表，它的这个食品的标签当中， 对 啊，也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吧，如果我们拿来做对比的话。 对，就是跟于普通的那个食品的菌种会比较多， 嗯， 然后有29种，而用于就是专用于那个婴幼儿食品呢，我们说一般是就是在国标里面就是在这个规定里面强调了，就是1岁以上的幼儿， 嗯， 一般就是1到3岁， 嗯， 幼儿阶段，一般3岁以上呢，我们很多的那个推荐就是按照成年人可以吃 的 他都可以吃了哈， 嗯， 所以还是得看那个规定。就是用在这个婴幼儿食品里面的必须是在那5种， 哎， 就你不能就是用别的。 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再接着跟建京分享一下在这次调查当中出现的其他的一些关于活性乳酸菌饮料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关于零脂肪的问题。有人说啊，写着零脂肪是不是这个就没有能量，可不可以让我们作为这种减肥食品来使用啊，还有就是说关于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常温下售卖的一些乳酸菌饮料，它的营养价值到底会不会大打折扣？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FM 100.6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 您爱喝乳酸菌饮料吗？您了解乳酸菌饮料吗？乳酸菌里到底添加了哪些益生菌？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影响？前段时间，几位食品营养方面的专家调查了市面上各品牌的乳酸菌饮料，提醒消费者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想要给肠胃添活力，想要减肥瘦身，依靠乳酸菌饮料到底行不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揭秘乳酸菌饮料。 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的节目跟咱们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硕士赵建京一起来揭秘乳酸菌饮料。刚才呢，建京给我们介绍了哈，什么是益生菌，什么是所谓的乳酸菌饮料，特别也强调了咱们国家对于乳酸菌饮料，对于可以加入食品当中的益生菌，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啊，只有八大种属29小种。既谈到了所谓活性乳酸菌为什么要强调活性，同时呢也说到了关于国家要求的，就是在出厂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它的这个活菌数量啊是有一个标准的，而且还说到了这并不是添加的种类越多越好。那接下来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这次几位食品方面的专家在调查市场上乳酸菌饮料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乳酸菌饮料宣称零脂肪，而且在广告语当中特别提到了能体验与众不同的轻盈和舒畅。你想一听这词儿就觉得是好像多多少少跟瘦身啊跟减肥啊是有关系的。包括今天建京拿来的这瓶乳酸菌饮料啊，活性乳酸菌饮品也是写的哎这个零脂肪啊，特别看到这三个字儿，还写的是丹麦活性菌300亿啊，这也是强调它的数量。当然后面特别写出了每百毫升啊含300亿活菌括号出厂时啊，也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问题。那这就涉及到了零脂肪是能减肥的意思吗？能瘦身的意思吗？ 啊，零脂肪呢，只是说它的脂肪含量为零，但是我们知道能量并不仅仅来自于脂肪。 嗯， 然后如果咱们去看它的那个标签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它能量并不低。 能量不低。 对，大家可以想想，就是里面加了什么？ 嗯， 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糖。 嗯， 然后看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它的配料表里面，排在第二位的，第一位是水。第二位就是白砂糖。 对，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这个配料表的顺序哈，从前到后分别是代表这个食品当中各个成分的含量多少。那排在第一位的水就证明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水。 对，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其次多的就是白砂糖啊，第三呢是脱脂乳粉，第四是葡萄糖，然后第五是低聚异麦芽糖，这是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乳酸菌饮料，当然其他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但是说到第二位就是白砂糖是吧，除了水就是糖。 对，所以这个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乳酸菌饮料呢，然后你会看到它的糖类呢就包括白砂糖还有葡萄糖还有那个低聚异麦芽糖对吧。 嗯， 那么它的能量呢每一百毫升就是275千焦。 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就是说你喝一百毫升然后就会摄入275千焦的能量。 嗯， 然后这个能量呢就占到了我们一般就是一个成年人每日能量需要量的3%。 嗯，3%， 看着不多哈。 那这是100毫升，那咱们这一瓶手里拿的这个大人喝的一瓶是400多毫升。 对，这个是435毫升，如果算一下的话，它的能量就是1196千焦。 嗯， 然后大概占到了你一天能量需要量的13%。 嗯， 差不多就是2两米饭左右吧。 啊， 嗯， 就是说 一小碗米饭， 这是一瓶下去的能量， 嗯， 是吧？相当于一碗米饭了。 嗯嗯，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除了它能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中的糖。 糖 其实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能量主要来自于糖嘛，对吧。 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种饮料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它每一百毫升是15.1克。 嗯，这 有什么概念？那么这一瓶呢就相当于还有66克。 嗯， 那66克是什么概念呢？ 嗯， 就是如果一块方糖是4.5克的话 啊，十几块方糖放进去了。 对对对。嗯， 哦，这个量还真是不小， 就这么一算就觉得很恐怖啊。因为世卫组织就是他推荐的， 嗯， 咱们成人和儿童每天就是摄入的这种它叫做就是游离的糖， 嗯， 就是这人为添加进去的， 嗯， 每天最好不要超过25克。 不要超过25克。那刚才我们说这一瓶都60多克了， 对对对，所以 远远超标了。 对，所以就其实就是还是可能在那个调查里面说到这个问题，它里面的糖含量特别的多。 嗯，其实喝过乳酸菌饮料的人都知道它跟酸奶并不一样是吧。 嗯， 我们有时候老把它们混为一谈，它毕竟它是饮料，和我们说的那种乳制品其实不是一回事儿。 嗯， 是吧。 对。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口感上跟咱们的酸奶也差别很大，它特别甜 对， 是喝到这个嘴里觉得特别甜，而且我们在某品牌的儿童活性乳酸菌饮料的营养成分表中，它虽然写的不是糖，但是它写的是碳水化合物 啊，在这个饮料里面，然后其实主要就是糖。 其实碳水化合物就是说它的这个含糖量的意思。 对，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产品呢，是每百毫升含15.4克。那现在建京今年拿来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它是碳水化合物是每100毫升是15.1克。其实都是差不太多的，含糖量太高的问题，比如说容易，我们要长期来饮用的话，容易导致什么样的问题？ 容易导致就主要是跟那个肥胖，还有就是一些慢性病。对于儿童来说，跟蛀牙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发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储存的问题。在这儿呢，几位专家也特别提出了哈，就是有些该放在冷柜的，它没有放在冷柜，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些不该放在冷柜的，它偏偏放在了冷柜，这又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到底哪些是该放到冷柜的，哪些是不该放到冷柜的？在这儿，建京给我们澄清一下吧。 嗯，我们国家标准规定了，就是像这种类型的乳酸菌的饮料，它分为两种。 嗯， 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活菌型的，也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 就我们说的出厂的时候必须有活性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发酵完了之后，然后它就把那个菌给杀灭了。 嗯， 然后这是另外一种。那么前面一种呢，就有活菌的，那必须是要在一个冷藏的条件下储存， 2到8度。刚才我们说了， 对，而且呢，它的那个储存的时间会稍微短一些。一般我们看到这个产品中，然后如果你在这个条件下储存的话，是21天。但是就是那种是已经经过杀菌的，就储存时间比较长，而且它在常温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如果这种经过杀菌的，它放到了冷柜里，其实就是一种误导， 对 吧？ 嗯， 那明明里头没有活着的菌了，然后也没有必要放到低温环境下，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消费者去买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眼睛看一看，那它为什么要做杀菌处理呢？那它杀掉了这里面的有活性的这些菌，那它就起不到所谓的乳酸菌饮料的作用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因为益生菌它起作用呢，最主要是靠它的那个活性，是吧？还有它菌体本身呢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还有就是它的一些代谢产物。 代谢产物， 对，它的一些代谢产物，它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抗生素，分泌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些抗菌的一些物质啊，然后也能够帮助，就是说，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就是怎么来说呢，可能对于商家来说，他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我觉得，或者我们看他的角度，应该是放在它是相当于一个风味，一个调味的一个饮料，就好喝，但 是 追 求口感了， 对，就是真正说作用有多少，这个说不清楚了。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要最后再总结一下，到底消费者该如何看待市面上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所谓乳酸菌饮料，可不可以喝，又该怎么来选择喝？ 首先我觉得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被前面的益生菌或者乳酸菌这个字，然后就一下子把眼球抓住了，把心也抓住了。应该看到后面的饮料，它说到底还是饮料，对吧？所以饮料你应该怎么样去看呢？就是首先我们就说，现在你喝饮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里面的含糖量。所以我们在选择这类饮料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就说只是哎呀，我每天就靠着这个，然后摄入多少的这个益生菌，怎么有多少好处。一定要知道它首先是一种饮料，所以每天饮用不要过量。最好不要超过，就不要超过200毫升。 哎，这是首先量的问题。 最好就100毫升左右。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那个就是，比如说肠道的一些问题，经常会觉得肚子不舒服，消化不太好，或者说那个经常容易腹泻呀，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们说，你尝试这个东西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你今天喝了马上就会好了。 它毕竟不是药嘛，药咱也得隔个2-3天才有很好的疗效，是吧？ 对，一般你得坚持喝个2到4周，可能你才能看到效果。这样子。你说哎呀，我这个到底对我有没有用，就是还有刚才在那提到的，就是说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喝这个然后就有帮助，但有的人根本就不管用，是吧？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 怎么样去那个储存，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就刚才说到了，如果是买的活性乳酸菌的话，咱一定回到家也把它放到冰箱里2到8度的环境储存，而且它有保质期，千万别过期了、这也是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也想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养成一个习惯，不管买什么样的食品，大家都学会去看它上面各种各样的，就是拨开它上面写的各种各样特别花哨的那些大字儿啊，咱们细致的去看一些小字儿，比如看什么呢？看它的配料表， 对， 然后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是的， 学会看这两个表，其实是对消费者选择咱们市场上的这些这个包装食品是最有效的一个途径哈。 嗯， 其实还涉及到一个健康喝乳酸菌饮料的问题，就是怎么喝其实也很重要，喝的时间段也很重要，是吧？ 嗯，我们一般会在那个饮料的那个包装上，然后看到这样的话，或者说就是你如果留意的话，它可能字体比较小，但它会提醒你说饭后喝。 嗯， 为什么要饭后喝啊？其实还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这个益生菌对我们人体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就是它需要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 嗯， 所以就是为了让它活着呢，我们就要给它提供一种保护。就你吃完饭之后，然后让它跟着这个咱们吃进去的那个饭菜，然后一起，它就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嗯， 可以尽量的减少它的损失率。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喝乳酸菌饮料的时间问题啊，在饭后可以喝。还有些人，比如说会把它来代替牛奶和酸奶，比如说有的人喝牛奶觉得乳糖不耐，说我喝乳酸菌饮料吧，是不是能代替它？这个观点建建还得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啊，这个肯定是不能代替的。 嗯，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一种饮料，虽然说它里面有一点那个我们说加了一些乳制品，但是呢我们看到国标里面对它的要求，它的蛋白质含量呢只要超过0.7克每100毫升就可以了。 嗯， 经常我们可能看到稍微好一点的是1.0克左右，或者稍微再高一点，但是它绝对没法跟牛奶和酸奶去比， 就是蛋白质的优质蛋白的含量跟牛奶酸奶是没办法去比较的。 对，它的蛋白含量是没法比的。 嗯， 一般咱们纯牛奶是国家标准是2.9以上，2.9克以上每100毫升。 嗯， 然后那个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更高。 嗯， 酸奶的话也是，就是基本跟纯牛奶是差不多的。 嗯， 或者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它不能替代咱们的牛奶和酸奶，而且呢，如果孩子过量饮用，容易造成肥胖、龋齿等问题，还有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呢，啊，还有正在服用抗生素的人群，也最好不要饮用这种乳酸菌饮料哈。我们要来科学的、正确的来看待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哈。那今天很高兴跟建晶一起聊了聊关于乳酸菌饮料的话题，谢谢建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小轩轩来跟爷爷做点运动，我转圈球，圈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出喊出， 不要乱吃零食，抓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跳。